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我是窦文涛，还有潘杰和郑佩芳。哎，今天潘杰这个发型不错， 很特别。 哎，没事啊。哎，这跟观众 哎， 一定要跟观众解释一下，这个有的时候电视录像的时候会有很多人类现有科学啊不可解释的事情发生，比如刚才就又发生了，就是说。我们说什么都行，一提潘杰的发型，那导演对不起，技术故障，现在已经是第三次了。我说我还非说潘杰，你这发型不错。 哦，谢谢。昨天晚上刮八级台风，所以就把这个头发给刮成这个样子。 这话也是第三遍说了。 不过只限你家刮八级台风，香港没有刮。 对，你看把这头发都刮成假发了。 给我看一下，给观众朋友看一下我这个头发，我这头发是。这个我们的发型师吹了精心的吹了半个小时才吹成这个样子。 对，因为这个发型师在你之前连续为20个主持人吹了头发，已经有点混乱了。 像龙珠头啊，有个卡通有没有？哎，卡通 人物。对，今天随着你们俩也都戴上了假发，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 我可没有 没有是吧？ 拉拉看。哎， 但咱们节目也要改版了 啊，改版 又改版了， 又改版。 咱们改这个新闻联播。 好， 一周新闻总会啊，他们叫时事直通车嘛。 各位朋友， 咱们叫 新闻联播节目现在开始。 啊，这新闻联播不是咱们的，咱就拿时事，咱也别叫时事直通车了，要不他们该吵我了。咱们就换个名字，咱叫这个时事穿梭机。哎，我跟你们，你看 怎么像个儿童节目？ 哎，我注意到，有一位这个新闻女主播，哎，不是我们认识的啊，而有一位新闻女主播，哎。我就看着这个新闻，我100%的肯定，他绝对不知道他嘴里在说什么啊！因为呢，他倒是非常亲切，非常可亲，从头到尾都在笑。但是问题，他播什么新闻都笑啊！我跟你学一下，就是这样的。对啊，最新消息，盖达组织的发言人说，拉登还没有死，还准备对美国发轮第二都不，我觉得还准备对美国发动第二轮恐怖袭击。他说，这一轮袭击只能比上一次更严重。这样 哇，都是笑眯眯的。 哎，其实啊， 不是你知道吗？因为他这个新闻主播呀，他看这个提词器， 对， 他绝对不能读错了。 是， 而人的这个精力全神贯注于文字上的时候，实际他的脑子里已经忘言了。嗯，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内容不晓得 是吧？ 忘了改变。 不过你没有发现啊？其实播新闻是有一个很严格的挑选。我现在发现，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些新闻联播的女主持啊，我觉得有两个条件。就第一，不能够太漂亮。我觉得太漂亮是不行的，因为太漂亮的话，人家专注意你的这个 注意力了 啊，不能够听那个这个看着你这个脸，哎，这个女孩子挺漂亮。 哎，你这话不是攻击我们凤凰卫视女主播吗？一个个都那么漂亮。 哎呀，你不知道，就是说需要有那种呢，有一种古典的美，有一种很大方的、很那个很高贵大气的那种美。 大家好，我是杨贵妃，今天我为你报告。 不能够太过美艳，这是真的。 哎，我跟你说，第三个条件，你们都没有我这老行尊呢。我观察， 说的是 女主持人要欲成名，还需有一个特征， 什么？ 眼神有毛病。啊，不 有毛病， 就是要 不 放电吧。 不是有毛病，不是有毛病，这我这话很容易得罪人啊。但是我绝没有这个意思，所有的女主持人都是我无限崇拜的人。 对。 但是我是长期关电视习惯。我发现特别有名的这个女主持人，生活里其实她是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看镜头她有独特的技术还是什么了？反正你就觉得这个两个眼睛啊，有点往中间凑，或者两个眼睛呢有点往两边凑，就这样，她的这个。他这个成名， 我跟你讲，你如果看美国的新闻啊，你有两个主持， 你看宗玉华是不是有点对眼儿？ 哎，钟玉华是 有点这样 吧。可是你要知道，就说有两个人是很代表，就是美国的挑选所谓的美女的那种 标准 啊标准。这第一个那是有个 Tom Sawyer， 我不知道你 那个童话嘛？ 不是 Tom Sawyer， 就是那个是一个女的，叫做是Diana Sawyer。她的美呢，就是那种古典美。就是那种有一种英国人，因为美国人是从英国人来的嘛，是不是？可能美国人呢，就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挑选美女呢，用那种很古典的啊，那个脸呢是圆圆的那样子那种，然后说话呢是慢条斯理，并不是需要那种，哎呀，很好像很尖锐啊那种。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你再看第二个人，就芭芭拉。那芭芭拉是个现在是很出名的，芭芭拉也是拿很多钱的。可是芭芭拉呢，就是很代表现代人的，就是现代美国人的审美观点。就她呢是什么？她是就是英文叫 aggressive， 就是非常的那个尖锐，哦，咄咄逼人，丝毫都不让人的，一把那个话筒对到你身上，你说你对这个身份有什么看法？你是不是对这个事情是隐瞒了什么？就是他那种播报的那种方式方法，嗯，就是现代美国人的那种 欣赏的啊， 就是新一代人的会欣赏那种人。所以你要觉得啊，哦，你要是什么人 看潮流了啊， 上电视其实是反映了，就是说这整个国家的这个 taste 那个口味啊，嗯，是在慢慢的从古典啊转到，嗯，你现在你去看香港也是这样， 这是现代女性 啊，整个国家的口味都从古典转到现代了 啊，就是需要那种那女的像个男的一样。 但如何解释观众对你们的喜爱呢？是 我们刚好一个是古典，一个是现代嘛， 这个不辨自评， 哎。给你们看看我的风格，咱们这个时事穿梭机，鄙，嗯，人今天这个特意为你们编辑了这个一些要闻啊。哎，你们咱们也得有前奏哈，嗯，这当当当当当当当， 怎么结婚了啊？ 这是节目结婚的 节目前奏啊，时事。时事穿梭机节目现在开始了，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播报， 好， 没错吧？ 环球播报 啊！然后这个今天头一条新闻是美国警察打黑人的新闻，嗯，这个新闻虽然是值得谴责的，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像这样的画面一年也难得看到一回，瞧一瞧了，看一看了，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现在就为您送上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警察打黑人。 真的要看。 从录像中可以看到，六名警员制服一名少年，把他按倒在地上，并戴上手铐，但其中一名警员竟然把少年稍微拉高之后，再用力撞向警车。当时这名少年已经全无反抗之力，但这名警员一只手按着少年的脖子，然后挥拳殴打他的脸，再用力勒着他的脖子，而同僚则是立即阻止这名警员继续殴打。事发在上星期六英格尔伍德一个加油站，两名洛杉矶县的警员截停一辆违反交通法的汽车，这司机使用一张有问题的驾驶执照，一名少年乘客后来与警员发生肢体冲突，引发了这次事件。不过警方发言人就拒绝就事件做出评论，只是表示已经展开正式的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刚才的新闻看得我们惊心动魄，惨不忍睹。今天我们时事穿梭机里边的新闻其实都是前几天播出过的旧闻，但是从这些新闻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非常有刺激性的消息，而且我们还可以顺带为大家提供一些谣言。 例如呢？ 例如 是你自个制造的吗？ 大家听说了吗？法国总统希拉克被刺了。 是的， 当时马上送到医院，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毫发无损。哎，这个刺客据说是一个精神病人，他模仿了一部著名的小说，这部小说鄙人初中的时候就曾经看过，叫做《豺狼的日子》。他是模仿这种手法，在人群之中向法国总统希拉克开了一枪，结果这一枪没有打中希拉克，身旁法国巴黎的市民们一拥而上，搬脚的搬脚，咬耳朵的咬耳朵，配合警察把他制服。事后希拉克总统听到情况汇报之后，深有感触地说：“巴黎的市民真好啊！”现在我们就看一看这条新闻。 希拉克当时正在香榭丽舍大道乘坐敞篷吉普车阅兵，目击者称，一名男子在路旁的围观者中，突然从他携带的吉他盒里拿出一支.22口径的运动型步枪，指向希拉克。旁观者立即上前制止，枪手距离希拉克40到50米开了一枪。但是没有击中希拉克，这时警察一涌而上将他制服。警方称枪手是一名25岁的新纳粹分子，他事后承认意图行刺希拉克，但是他口齿不清，警方怀疑他精神错乱，交由精神科的医生看管观察。希拉克事后接受电视台访问，表示会加强与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又会加强欧盟地区的边境管制，解决非法移民问题，防止极右势力抬头。在国庆阅兵中，法国陆海空三军近4000名官兵以及近100架飞机，还有300多辆军车参加了阅兵。另外，来自纽约的消防部队也派代表参加了检阅。另一方面，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300名法军官兵也举行了国庆纪念活动。6名法国军人和4名在法国大使馆工作了40年的阿富汗人获颁发勋章。凤凰卫视何明礼综合报道。 哎，你要 刚才哎，我新闻还没播报，还是让你打岔了， 还没有到评论的时候。 哎，刚才我们播完的是国际新闻的部分，国际纵横之后，现在让我们回到国内新闻。下面这一条国内新闻是相当的吸引人，它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您想知道吗？看一看就知道了。 体操世界冠军穆慧兰加盟凤凰卫视的新闻发布会于近日在北京凤凰会馆举行。刚刚毕业的穆慧兰选择电视记者作为自己的行业，引起了京城各媒体的广泛关注。穆慧兰表示，在凤凰卫视实习的一年收获很大，感谢凤凰给予她很多的机会与信任，她自己也很有信心在新的人生领域里取得成功。兰兰五岁开始练习体操，十岁入选国家队，13岁即获高低杠世界冠军，以独创的莫式空翻动作享誉世界体坛。1997年退役以后，兰兰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去年10月开始在凤凰卫视实习，担任三星中国奥运行的节目主持人，表现优秀。 那么我觉得凤凰给我这个机会特别好，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自己在这个组里，在凤凰台能有很多的机会，尤其是凤凰有很多的著名的主持人，都有机会跟他们学习。 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健康活泼的形象是兰兰从事电视行业的一大优势，她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工作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主持风格。凤凰卫视吴晓波、林明在北京的报道。 听到莫慧兰小姐要加盟凤凰卫视，对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大家如临大敌。因为莫慧兰这个小姑娘不但携奥运冠军之声名，而且冰雪聪明，形象靓丽，她来了之后很可能会导致郑佩芳和潘杰等人 失业。 我不敢说。刚才我们看完了这个国际新闻，现在不是，刚才我们看完了 国内新闻， 现在再回到国际新闻的部分。这个国际新闻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个国王他结婚了，接下来我要特别给各位观众看一看，也许你也希望有一个豪华的婚礼，但是看看人家国王是怎样的婚礼。当然我们也不能埋怨什么，人家做国王的人想要什么就是什么。而且我还注意偷看了一下，新娘子也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能企及的那种类型的美女，这个婚礼简直是摩洛哥人举国狂欢的婚礼，以至于很多摩洛哥人在头顶上扛着步枪就去参加这个婚礼。现在我不知道导演有没有准备好，好像还不能放得出来，能放出来了吗？ 可以了。 OK 了，我们来看一下。 穆罕默德六世在今年3月24日已经在一个私人宗教场合迎娶了新娘，但星期五他首次举行了公开的结婚庆典，全国共有200对男女在同一天举行了婚礼。根据摩洛哥的传统习俗，婚礼还要持续3天。按照摩洛哥的传统，国王的婚礼只能够在王宫内举行，只邀请王室成员和亲属参加，不对外界宣布，新娘婚后也没有任何名分。但是穆罕默德六世表示，他的婚礼既要恪守传统，又要融入现代观念，特别是要借此提高妇女的地位。因此他不仅订婚和结婚都对外发布了消息，还正式册封新娘为萨尔玛公主。他在婚礼后不久还通过媒体公布了他们结婚时的照片，这在摩洛哥历史上都是第一次。外界和摩洛哥民众对国王这一次公开举行婚礼都表示赞赏，认为这显示了国王准备加快摩洛哥现代化进程的决心。94%的摩洛哥人认为妇女的地位将从此被提升。张晓文综合报道。 刚才看完了国际新闻，现在再让我们回到国内新闻。我下面有一条我在很久以前的报纸上找到的新闻啊，北京报纸的新闻。当我用播音员的严肃语气把它读出来的时候，大家也许会觉得有几分好笑，可是眼倦之后还是让我们引起长久的深思。改掉光膀子陋习，进入盛夏之后，天气渐渐炎热，北京的大街上又开始出现膀爷，成为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新北京一个不和谐音。这种现象如今已经成为市民和媒体一致攻击的对象。今天下午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和北京晚报共同发起的改掉光膀子的陋习做个文明市民座谈会上，市民们发出倡议，向这种不文明行为宣战。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北京美丽的环境和良好的道德风貌，北京人在713之后就开始反思自己，列出了12种自身存在的小毛病，其中以随地吐痰和光膀子上街2种毛病普及率最高，最让国内外朋友反感，最伤害北京人的形象。所以 今夏北京街头杜绝街头绑爷成为市民们的一致愿望。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来自崇文、宣武等区的市民们畅所欲言，表达了告别赤膊做文明市民的决心。来自天桥街道市民学校的倡议书说，光膀子这种仅在少数市民中沿袭的生活习惯，已经被广大群众认为是不文明的陋习，与北京大都市的形象极不相符，因此倡导大家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让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赤膊现象在公众场所和公共场合绝迹。宣武区陶然亭街道的市民认为，北京人就得有北京人的精气神儿，作为文明古都更要讲究精神文明，因此他们提出了不在公共场所穿拖鞋、光膀子等十步行为规范。崇文区前门街道长巷小区的居民也发出了文明娱乐、衣着整齐、不光膀子上街，争做文明市民的倡议。现在请看报道。 在北京，夏天的天气很炎热，男士们贪图凉快，光膀子在街上走的景象随处可见。但是北京青年报最近发起一个提醒膀爷穿 T 恤的运动，藉此改善北京市的形象。北京青年报会把读者拍下的膀爷的照片刊登在报章上，拍照的和被拍的都会得到该报赠送的一件印有亮丽北京有我一个口号的 T 恤。这个整顿北京市容的运动，除了让膀爷感到尴尬之外，也对其他爱光膀子的男士起到了警惕的作用。北京市民对这项运动也很支持， 毕竟是首都，这一方面我希望要最好是不要光膀子走大街，有影响影响，至少说全国人都看北京，如果说这一方面北京不领先的话，那有属于北京人形象。 但是这名看见摄影机后才匆匆穿回上衣的男士却认为，光膀子与否是个人的自由，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一样在国外巴西球赢了，英国球赢了，一样也是这样，但我们也可不可以也叫他是膀爷，也可以叫他是膀爷，其实大就是当时的环境不一样。 对于家中没有空调又或者在烈日下工作的人来说，要忍受北京夏天摄氏40度的高温，实在是不得不脱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潘杰对光膀子有兴趣？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是挺不公平的。其实我觉得光膀子并不一定就是代表不文明啊。其实文明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光膀子的。比如说，你看那个 不文明刚开始是光膀， 那个奥林匹克运动。 奥林匹克 那个时候那个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你以为大家都穿衣服的吗？不穿衣服的，只不过拿一个布把身子围起来而已。 那都没有。 怎么没有？ 不是、 连布都没有， 连布都没有， 就是吗？ 前提是他们是要运动。 据我考证，真的是裸体的， 裸体对吧？ 完叮铃当啷的，完全裸体的。 对啊，那你说为什么现在就觉得是不文明呢？ 那因为他们的所要做的事情是要去运动， 对对， 那现在是大家走在街上闲逛，或是在做苦力，在工作，所以会有爱观瞻。 这个关键不是光不光膀子，这个关键就是说你光了膀子是不是有个大肚皮露出来。我觉得最不文明是什么呢？ 大肚皮露出来 就是你刚才看的那个几个镜头啊，那个光膀子非常难看，为什么呢？就是说他 身材不好看， 他的这个光了膀子之后啊，没有一种让你感觉到是一种浑身都是有一种啊、一种肌肉美的那个感觉。 是是是， 你去美国沙滩上看，我跟你讲，不但男人是光膀子的，女人 也 是光膀子的，对不对？可是他有一种天然的美。 那是地方，那是沙滩， 对、 你不能把北京街头当沙滩。 是。 北京街头也可以光膀子，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十个里面光膀子里面有八个是身体非常健硕啊，然后那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欣赏，可以欣赏一种人的这种天然的美。 不是， 我跟你讲，问题不是在光膀子，在光膀子 之后，你这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你就不懂得咱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 啊。 你知道有些事情是什么？比如说对于这个啊德国、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就它的这个文明程度啊已经到了那个程度，那么出现一些天体主义者或者说认为裸体是一种时尚 美感， 这是另一个问题。这 是 你现在北京的那种光膀子是这个从无始以来这个一直延续下来的，就处在目前这么一个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阶段哈。 哦，发展中国家的人就不能够光膀子了？ 不是， 什么标准、 因为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就是说跟人的行为 为自由不自由又把它连在一起，其实这个不是这样的问题，自由不自由行为的问题，而是一个个人的修为问题。所以就像你说的，如果他是健身很美的身体，那么我们会想象到就是说他是运动过后，嗯，就会有那种美的感觉。那么我们会觉得说他的裸体露出来的部分会很好看，赏心悦目。嗯，就是因为他不是运动过后，是不是很美的感觉？ 所以 就没有美感。 这个号召是错的嘛？应该号召就是说所有的这个， 请你要露得漂亮， 请你去做一做运动，请你去把肌肉练得美一点，再来。 光膀子， 那是为了什么啊？为了你们这样的女人看着过瘾。你这本身就是歧视。 这个是有爱观瞻嘛？ 啊，就是练好了，出去 就 不有爱观瞻了。 就是把你好的一面给大家看，你不要把你那个整天这个吃了而不劳不力的这个满肚子的大肥肠。 像你们两个要再说这种话，你们就会被北京市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你这是公然跟人家北京市。 没有啊，我是给 他们一个好 的 建议， 一个辩护的机会啊。 不是你们 他们可以露， 你们这样的女性啊，不能太相信你们的看法，因为你们 就我跟你讲 有很多个人的动机了。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为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包装，就是你要光膀子可以，你呢发型，你身上的裤子鞋子，你把自己弄得很时髦，人家会认为你不是光膀子汉，你人家认为你是走在时代尖端。 哎呀，你说的那种其实不是打击的主要对象。比如说一个男模有的时候穿着一条撒脚的那种裤子，一双凉鞋，光这个膀子他走，那很多女人都很喜欢，对吗？但是北京指的是什么？过去传统上好多，比如说是拉车的呀，一些体力劳动者，劳动人民。所以刚才这新闻讲的也确实是，这劳动人民嘛，这很多体力劳动他热， 确实热。 热你，可是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跟你说，他们其实没必要光膀子。为什么啊？在大热的天气下，就正像在海滩上，你还得擦防晒油呢。 没错， 并不会保证你。比如说，为什么你琢磨过没有？踢足球的，他为什么不脱光膀子？他为什么穿着这个？ 对对对，也是个保护啊。 不是保持身体的水分， 是 实际上真的是裸露在大太阳底下呀、啊，对你的皮肤不好。 对， 你像美国人，好多欧洲人，特白种人最容易晒出癌症，那种 皮肤癌、 黑色素瘤。哎，最 我跟你讲，其实就是说他有这个习惯，他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比如说以前的时候， 所以要改呀、 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老是觉得人家是不跟文明接轨，他有他自己的苦处，他有他自己的那个理由。 科学的理由 的话，冬天 的 时候我去北京、 就是、穿衣服会保护， 对吧？我看到很多人我都觉得很那个，很不过、就是说我看不过眼啊、比如说很多人穿很多裤子，他里面穿一个毛裤外面又穿个什么，那时候叫什么卫生裤，然后外面再穿一个裤子，然后走起来就非常臃肿。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有碍观瞻嘛，人干嘛要穿那么多衣服呢？可是你不知道，因为他们很多人家里的暖气是不足的，所以他们一到外面去呢，他们没有那么多衣服，就说没有办法，就像我们那样子，随时就是可以走到一个有暖气的地方，所以他必须穿那么多衣服。现在也是，我相信北京很多人没有。 这几天华北高温呢、啊、这几天华北高温呢、啊、最高气温达到40度，而且一高温就引起停电。我爸爸那天打电话，家里空调停电，所有的人都在大街上。 所以嘛、所以我们不能够强行要求人家不要光膀子嘛。你这个物质条件都没有给人家不光膀子的条件嘛，那人家热那怎么办呢？ 你知道澳洲啊，人民热爱艺术啊，这个说是有拍个艺术片需要光膀子、不是光膀子，裸体。